打外球，即係有一個和射或者地氣唔好，成日一個人打嚟嗌，我知下次咧就惩罚佢，咁樣佢就覺得好冇乜面子嘅，佢就對呢個之下次講。話我想求一個言咧，希望上次答應我啊，應該當下次嚇，你求咩求咩言咧咁？話我求啊，就呢個藏經樓啊，藏經樓方向三向八，從林上有一個樓係藏經樓，當藏經嘅，但我至於科學識辦啫。一切事我唔做，我話又唔講嘛咁樣。哦，咁你呢個當家事咧，好咧，答應咗你，呢個時間幾耐啊？我三年咧。哦，呢個和尚下次三年，但係好啊，三年答應你。我呢個和尚咧，一下子就答俾呢個道心嘅，馬上咧就打一個牌仔，知意牌。巴在嗰個身上，啊，佢就各行食飯，食完飯翻嚟咧就著當應樓咧，亦都海景，佢唔係海景，先帶啲針，日夜咁樣變，哦，三年唔講話，三年咧，佢又念大悲咒，念到一心不亂啦，哦，三年咧，佢就得大智嘅，不過冇對人家講。但係佢得咗智慧之後咧，任何一部經問佢咧，佢都能夠釋解。不但呢個佛經釋解啊，世界嗰啲學説嗰啲小説嚟問佢，佢亦識得㗎。世界翻出世界翻，通達都無礙。就點樣？佢持大悲咒啊！唔講話你借接萬年咩？一心嚟念咒。呢、这個大悲咒啦，拔苦咁樣，拔呢個煩惱嘅業苦，哦，業痛嗰個心嘅清淨，波嘢現前咧，哦，咩佛法都識講，世間法又通達，我知道日漸者不打外求，你自己能夠悟咧，你就不必借外嘅善知識嚟求助，不打外求。日一聽則未睡下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趣。若我你話我唔用功咧，我有一聽嚟執正，靠外面嘅善知識嚟幫我啲忙，希望外善知識咧教我得大解脫。你自己唔用功，希望善知識嚟幫你嘅。得解脫無有是趣，何以故？自身內有知識自悟噶喎，外善知識係幫你，但你個心內有個知識自悟噶喎。人人嗰個心內都有呢個知識嚟自悟，邊個冇咧？個個都有，比丘尼亦有咧。你內啲後有個善知識，呢個善知識你求佢，佢會話俾你聽嘅。所以有時我哋仲敬古人話，仲敬百天其理啲智慧，內善知識對你講嘅。你仲呢個敬咧，好似講佢唔識解，你仲得一百錢一千錢，哦，突然間佢識解。邊個解俾你定？內善知識嘅解俾你定嘅。那係啊，有啲人咧，佢呢個內善知識嗰個靈感一到來，佢隨便可以作一首詩；一個智慧一到來，隨便可以作一首偈。邊個作啊？呢個智慧教佢作嘅。點解佢成會作詩？佢呢個靈感一到來，咪教佢作詩。靈感同埋智慧咧，都係內善知識啊嘛。所以我哋對邊一篇經文、邊一句唔識解啊？你求內善知識咧，唔識啊，或者錯前錯下。 哦，佢就識啦。誒唔識就拜佛，拜得幾百拜咧，哦，佢又識會講噶啦。所以人人都有個內善知識自悟嘅。嗱，六祖話：何自故？自心內都有知識自悟。你心底下有冇知識？我睇到個知識係邊個？知識就火嘢，人人都有火嘢。啊，點解用出嚟咧？你有業障嘛？你仲見仲得墮落嗰啲業障一笑，佢咪出嚟啦？佢話俾你聽咧，教你悟誒，係咪啊？所以咧，自心內有知識悟。內善知識啊，瞓覺打冇聲，邪慢起呢個邪見啦。點解內善知識都會起邪見嘅咯？趁近嗰啲惡友咪起呢個邪見咧？趁近咧賣人咧，起嗰個賣法噶嘛？見得人家飲酒，佢又飲埋一份。啊！惡又嚟教佢飲，哦，嗰陣時飲啊醉咗咪賣咗咯。所以內善知識啊，人人都有。你一念啊錯咧，起呢個邪見，起呢個賣法，打呢個妄想啊，妄念啊，打妄想。誒、啊，顛倒咩叫顛倒啊？賣真起妄。因妄明真，呢個顛倒啊！賣己都為物，因物都為己咧，呢個又顛倒啊！己就花身，賣咗花身嘅己，因物因呢個色身嘅物啊，因物都為我啦，我都因呢個色身嚟，知道呢個花身係真我，賣花身嗰個真我。人色神咧，呢、這個假我，呢、這個咪顛倒咯。萬有咧，我哋人人咧都有個大白牛車，身手有力，可以出火宅。啊，但佢唔肯出火宅。在呢個爛大屋之後，哀嘯氣氣。啊，呢、這個長者都冇曬辦法，佢用方便咧，問我有人車都聽牛車，你出嚟我俾你咧。哦，嗰、那個自知咧，敬功自嘲就站出火宅，出咗火宅咯。問呢個攞大攞呢個人車，碌車牛車，攞大笑笑地，喂，你出火宅你成邊度出啊？敬功自嘲嘛，掉嗰隻手，喐嗰隻腳，嗰、那個神態嘅力出啊！呵，呢、這個就大白牛喎，我神手有力。白以以甲，白以基，安從射出之物？呢個咧奇牛物牛，係咪顛倒咧？奇牛物牛哦，二成人咧都顛倒咯。何況我哋凡夫啊，個個都騎咗嗰只大白牛車啊，就揾牛啊。二成人咧騎咗呢個大白牛車出房站啊，佢啊就問老豆啦。攞嗰個三車，攞大個命嚟，三車就假嘅，大白牛咧真嘅，嗱，俾個大白牛正啲，呢個就政治政見啊，所以皮牛乜牛，呢個就唔係顛倒，嚇，靈驗證呢個木，演日白多埋後人影，啊，佢走神照鏡喎，佢就。擺咯，不過頭入出鏡喎，我冇咗頭，鋪頭狂走，呢個咪又念到啊！你個頭何曾走入鏡嗰時？你照鏡啊嘛，不過頭就入咗鏡咯，冇頭咯，回翻頭咯，狂走，呢個咪念到。所以內善知識一埋，起邪見，起呢個埋法，起呢個妄念，想生偏，想發財。殊不知個老豆都唔知幾多架財已被搞俾你，你何必求生天嗰個福呢？係嘛？我等介紹佛子㗎嘛，而 原來嘅加財啊，俾我哋即係呢個網店店到啊，店到咯啊，即係奇貌物貌啊，寫埋真你起網印網聯真呢個種種嘅點頭。我哋人人都印呢個網聲啊，我哋網聲啊網噶嘛，真嘅就摩耶埋咗呢個摩耶嘅真性，欺喊前欺喊陳次萬兒嗰個網聲，個個都印呢個喊陳次係我咁樣嘅，你話電到唔電到咧？所以叫做網聯電到。哦，若果你內面嘅善知識分享邪見網聯電到啊，外善知識。需有教授救不可及，外善知識就智慧菩薩啊，歷天下攞和尚啊，雖然間有呢個教戒指授救你唔到嘅，你內面嘅善知就掂到就外善知識需有教戒指授救不可得，日起正真火野嚟貫照。假如你內善知識不埋，即會仲咁放驚，仲得我咯，係咪喺度重生而起，起呢個真正火嘢嚟貫照，貫照火嘢。呢個火嘢係重生而起嘛，從自性而起呢個火嘢嚟真正火嘢。用呢個火嘢嚟貫照喎，哦，照見五蚊大雄一擦羅間，妄念都拒絕，一擦羅間咯，所有呢個妄念八十八師呢個見思煩惱通自滅，唔係此大滅，此大滅就滅唔到咯，所以一網打盡通自滅，通自滅咯，嗰陣時咧就識自性啊。要見到自己認識自己的本性，認識父母未生以前的面目咯。認識自性咧，好啦，自性與佛相同，一悟就悟到佛理，一悟就即止佛理。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都明徹，識自本心。日識本身，即本解片；日得解片，即是火野三昧。火野三昧，即是無念。誒、啊，呢個乜？佛善知識。假如你有呢個火野啊，就觀照喎。火野固然照見五蚊大雄啦、啊，見到你父母未曬以前都本來面目啊。嗰陣時啊。用呢個火嘢嚟再照一照啊，內外都明澈。內咧就六根，六根咧哦清淨，嗱、內又明澈，外咧就六塵萬法皆空，一切分不離六塵咧、啊，六塵不惡都還同正惡啊，六塵之中咧唔論佢哋惡苦痛禁都不離六塵啊。啊！不離呢個任性啊，不離呢個色相啊，不離呢個香啊，不離呢個味，不離呢個粗啊，色性啊，味觸法六塵，未曾離開，萬法就不離六塵。意思啊，火嘢嚟照，外六塵又明澈，萬法貫空；內六根咧又明澈，六根清淨，六根清淨咧。不過心又空咗，六塵清淨咧，呢個境又空啊，心已境空時空，境脱根塵，靈安獨照，你就識自本心啦。啊，呢個本心咧，心亦以佢為本，境亦以俾佢為本，心已境由於呢個魔貌呢個覺一樣，一散就一齊散，有心就有境，有境就有心。一滅就一齊滅，心散就一種種法散，心滅種種法滅，所以心法兩忘，你就見到自己個本來嗰個心，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咧，即本大決咯。呢、這個本來心啊， 个关联上不是对经理了哦，不要往以前的啊、哦，你觉得天地未生以前的有你个本心啊，认识本心，本心啊，从来都俾人卖嘅啊，即本解脱，佢从来冇卖噶嘛，佢又冇惑，佢又冇业，佢又冇苦。或业苦散咧，佢都冇嘅。惑就本来空，烦恼本来空，业咧本来空，了即业障本来空，苦咧又本来空咯。啊，梦里明明都有六趣，扑扑空空无大千，大千世界都冇咯，天堂地狱都冇咯，哪里还有苦咧？所以日色本心就色本解脱。烦恼解脱，业障啊解脱，苦也解脱。若得解脱，即是波野三害啊！能够百业苦散都解脱咗咯，嗰阵时你就得三害啊！得咩三害？得呢个波野嘅三害。波野三害，你即是无念咩？波野三害咩？波野三害就我哋个无念个心啊！凡夫嗰個心就有念啊，念念啊無間斷啊，念念喊親似都無間斷，念念叫罵都無間斷，念念淺谷疾地都無間斷。所以在《金剛經》明，佢明明壽者善，佢個壽命好長。我哋人嗰個壽命啊，極其靚，一百歲了不得。我个喊亲痴嘅寿命啊，带到来世啊，佢都未断佢，咁细个烦恼带到来世，前世个烦恼带到咁细啊，所以佛系驱邪阵其义赞爱何，临死嘅时候啊，一百条鞋笔咧都唔要哦，俾得火嚟烧啊，啊其义赞爱何，不过赞爱啊未曾舍得到，烦恼带到来世都系投胎。小孩子的時候呢都有障礙的，如果沒有障礙怎會投胎呢？是不是當他投胎的時候，當然男子投胎贈過個老豆，愛過個老母，如果女子投胎贈過個老母，愛這個老豆，所以這個障礙的壽命很長。因此咧，金剛經都有講，如果有魔嘢啲人啊，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無壽者相，壽者相講有煩惱嘅壽命。如果煩惱一斷咧，咁咪就無咗壽者相。唔係講我哋，講我哋嗰個色身嗰個壽喎，色身嗰個壽嗰面咧，有人入呢個徒地牢嘅，個個都冇啦，唔係講嗰個。我哋个烦恼个受者相，所以火野三害，你即是无念，甚至系妄念，妄一切妄念，无妄念嗰个心啊，何名无念咩？咩叫无念啊？咁啊，六祖解释：若见一切法甚不染着，一切法系指六尘。六尘啊，草芥人畜，有情无情。都是这个六尘，你见一切法的时候，你那个心不染着这个六尘之境，不被六尘之境所转，这个就是无念心。我们的心一见境就被境所动，八动就吹得动，波野心啊，八动都吹不动，它不染一切法嘛，一切法是染它不到的，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水，一切水染这个莲花染不到的嘛，水染莲花染不到了，这个莲花就称为无念，无染水之念，因此心不染着就视为无念。这个无念心啊，不染一切法啊，无念心呢偏不偏一切法？偏一切法，清清翠足戒摄真如，乜乜王化无非波野，这个无念心偏一切法， 無念心偏偏一齊隨，偏一齊隨。呢、這個無念嗰個心啊，偏一齊隨。此佛土，他佛土，無量智佛土都偏嘅。所以下放曬曬啊，有佛識法，我哋可以向佛。因為呢個無念心可以偏啊，偏十放曬曬啦。呢、這個無念心啊，偏唔偏一齊時啊，偏一齊時。過去亦偏，現在亦偏，未來亦偏，無念心就波嘢，所以三世諸佛從波嘢出啊！哦，用即偏一切處，呢、這個無念心啊，你一用咧，佢就偏一切處，偏一切處而不著一切處喎，啊，亦不著一切處，所以呢個無念心啊，偏天堂啊，跑到天堂嚟行啊，但係唔著呢個天堂，天堂跑到天女啊，天子咪唔著。這個無念心啊，要偏地獄，我們跑到地獄去遊行啊，但這個無念心啊，入地獄的時候，地獄都火燒不到，所以呢，這個無念心不用質疑，一用呢就偏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凡淨本心，使六色出六門，以六塵中都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界，即使火爺三昧，解脫自自在解脫，明無念心。啊，既然呢個無念心啊，欠一切罪就不值一切罪。哦，好似呢個虛空，哪個地方冇虛空啊？有虛空啊，著邊個地方一切都唔值。虛空上者欠一切罪而不值一切罪啊。咁啊，但正本心，我哋但咧令呢個本心啊清清淨淨，本心啊係我哋嘅體嚟嘅，清淨本心係體，有體就必定有用，從體嚟起用啊，一體就六用，從火嘢嗰個體咧而起六色二用。有呢個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啊！一體就起六用，然以一精明分離六和合，就講呢個六色啦。六色從一個波嘢生咧，從波嘢從體起用，起呢個六色，由呢個六色咧就出六門，六道門，六道門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門呢，出六門呢，咁樣呢，由呢個六塵之境呢，雖然是照見六塵之境啊，而不染，以六塵中無染，佢不染。呢個眼見色而不染色，因為呢個眼色點解唔染呢個色呢？佢從波嘢而起用噶嘛，唔係從無明起用。一個從無明起用啊，我哋嘅眼咧就染色啦。從波嘢起用咧，眼咧觀色而不染色，以聞性咧而不染嗰個性，鼻受香而不染嗰個香啊。那係《法華經》講呢個六根清淨啊，不離香塵所壞嘅，唔會被佢壞嘅，但又不染。咁樣咧就。舌色就常味，身色就覺粗，耳色就自發。但係呢個佢不染呢個六塵，不但不染六塵啦，呢個六色不染六塵，亦不雜六塵，不以六塵嚟相雜。所謂學立戒貧，不以呢、這個戒而相雜，即係學噶嘛。佢唔係戒，都立在戒貧，不以戒嚟相雜，又可以正覺萬丈光中獨露神，就萬丈光中咧，佢獨露個神，佢不以萬丈嚟相雜嘅嘛，嗱，以六塵中無染無雜，虛來自由，呢、這個綠色噶出六門，照六塵咧，咁樣咧出入來去自由自在。所以放去就變八戒，呢個去又自在，收來再一微塵，翻來又自在，係咪啊？如果收 放佢哋就變翻派喎，一個翻來啊，唔知再一微塵，一條絲毫都冇，所以咧來去出入自由自在，通用無責。通用者就講綠色，綠色同時稀用，而不債呢個綠塵，所以綠火神用，碰不碰一火炎放就色避色。阿明家禅師解釋呢個綠色，綠色係六根神通嘅，係咪？眼誒又有神通啊，眼有神通，片眼通啊，耳有神通，啊片耳通啊，阿明啊，誒身有神通，神足通啊，耳有神通就宿命通啊，啊還有鬧震通。阿明咧有六種嘅神通啊，他心通啊，所以六棍神用都痛不痛？呢、這個就通用六色而無債，了達六塵而無債，通用無債，即是火野三日就火野三昧，自在解脱咯。得咗火野三昧，一切法自在，而不被一切法所駁束。所以解脫呢，解脫咩？照一切法的時候，得大自在，解脫呢個煩惱障，解脫呢個業障，解脫呢，嗰個火爆嗰個障，三障都解脫，自在解脫，自由自在得大解脫呢，呢個你明無念行，無念火野行，無念嗰個心行。一百物不是，當你念絕，即是發覺，即明便見。有啲外道啦，唔識佢用咯，佢唔識佢用科嘢，唔識佢用科嘢咧，佢印刷為止。當你學阿賴耶識嘅，就當你真如佛性嘅，呢個印刷為止嘛。推後來先，各自用呢個色神啊。我哋都係投胎咧，呢個咧就係色神。我哋日日發夢咧，呢個又係色神。啊，打妄想咧，呢個又係色神。佢當呢個神我係我嘢，呢個就錯咯。所以有啲外道啲人啊，唔知道佛教呢個我嘢嗰個無念啊，佢有學佛教嘅無念咩？邊度學啊？百物不是，百物佢都唔是嘅。唔試咯，今日唔試，明日唔試，日之久啊，當令念絕，佢呢個心念就絕咗，絕咗，嗰個心念就絕咗咯，係咪啊？凡夫咧就念有，火嘢咧就無念，佢個念就絕，佢唔係無念啊，絕咗嗰個念，凡夫就有嗰個念，火嘢咧就無呢個念。佢就折呢個念，無念即係無念心啊！佢嗰個念啊折咗、斷咗、斷咗咯喎！斷咗咧，斷嘢是法，變呢個斷法所覺，即明法覺啊！斷見外道啊，變呢個斷法所覺，呢個就即明即是法覺，即明變見咯！呢個斷見外道咧，著咗一變。有啲常見外道，發人死咧，掉落內山做人，你煙啊做人，呢個常見外道。有啲係田見外道，人死而擔煙，冇啊，冇來世，乜嘢都冇啊，開始都彈嘅，滅咗咯。呢個就田見外道。我嘢就講無念，唔係叫你田咗個念噶嘛，田咗個念咧就變咗外道啦。無念嗰個清淨心又念堂嘅，所以不自色生心，不自性眼未觸花生咁，應無所事而生其清淨心，呢個就無念心啊！唔係叫你啊斷咗嗰個念啊！所以咧凡夫就有念有妄念，嗰嘢就無念無妄念，愛到咧斷念，斷咗嗰個念，呢個咧就～ 都被平发所获的明天见前知识不无念者万法尽空不无念法者见智佛境界念无念法者知佛地利前知识你不悟则已啊！希望有日开悟呢开悟好快脆一层罗界就悟到了这个悟修行三大劫悟得七罗界你未悟以前有用功是吧你如果不用功你想悟啊的确是望见八卦不同是吧你不用功何来一个悟呢乃嘢大空之星以来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他都用十劫坐道场来用功不过佛法你现前他就未悟啫佛法过得十劫佛法现前他就悟所以你未悟见以前你有用功或者暂时不用功或者念法来用功或者持咒来用功或者忏悔来用功我们的忏悔我们无知机会的业障好多好多竟然有方举控都撞不到哇那些业障在哪里我又找到他但是你也可以找有人给你找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了悟的时候悟过什么吊的业障放下来封我那段时间你也会悟的任何一法都可以令你悟只怕你没这个长念心发明了前知识悟无念心这个法就当心而已心也是法悟无念心这个无念心万法尽空世界一切法都能够重要悟无念法万法尽空悟无念法呢见智佛境界在这个无念心之后我能够见到佛的境界我们有念就见不到佛的境界我见到世界为什么不见呢大王将这样见你的心里有念的嘛你又想忘金又想求利又想求名又想食又想睡打疑似打个妄想跌落世界怎样现前呢没了一切妄想用这个清净心呢你就见到跌落世界所以无念心呢见智佛境界在这个无念心之后无念心是清净心一个妄念都没有在这个无念心之后能够见到智佛的境界无念法智佛地位悟得这个无念心呢在无念心中可以到佛的地位到佛的地位所以人类过海可切人言人干无事所以你悟这个无念心呢这个是人地人类过海可切人言你从这个人地呢就见到我们的功德所以悟无念法知佛的地利发心究竟的义不变我们发心我们究竟成佛错发心我们究竟成佛呢没变的疑思心错心这个错心呢就是难错发心自然就变成正觉所以你悟这个无念法呢你就自佛那个地位善知识孝道得不法者将之分教法门以弘兼弘扬不厌受持而是佛母六祖就讲咧善知识六祖以后我哋孝在呢个儿孙咧如果有人发到我呢个见性嘅法咧呢、这个见性法就分教法分见知识如果你得到这个见性法呢你要传法呢怎样传呢弘见弘扬大家弘一个见见佛弘一个行弘性起受这个就无行之行不是有行之行 在無理之下，同意佛性，同修無著之下，發現來修持，發現來修持這個無理見性的法來，而是佛都是法的意思法，是法呢，人人知道啦。我哋是呢個法，尤其是法，即係有人是法，即係有人嘅拜佛咧。我哋拜經，拜經即係拜法，呢個就是佛都眾生不退者定入聲離，眾生啊都唔退，唔退咧。是法而是法，咁樣嚟眾生不退，定入聖靈，必定咧有人禁世啊，都會入呢個聖靈。如來大德講，三生日難不退，佛界聖地就必期啊，就唔該三世。你若果不退嘅話咧，二十年、三十年咧。是不是你就入這個聖地，眾生不退者定入聖地，言雖前生，但你入這個聖地都有這個祖師來前授你，是不是有前授，前授就是證明言雖前生，從生以來默前吩咐，即從生曬面二十八祖都是默前嚟吩咐而來嘅僧人，我哋中國呢個六祖咧，也是默前吩咐咧。但係永嘉禅師得都得，佢得到見六祖，見六祖喎。自從識得唐太老，了知生死，就不想放生，佢就得到六祖嘅法，六祖嘅法就傳咗俾佢啊。所以從上以來默前吩咐，不單的前正法咯，你得到法咧，如果有人可前你唔前啊，你要罪就大啦，欠佛眾聖啊，所以你唔可以得到法就我藏起嚟，當佢係戰利品。未摸得咧，其一大人都唔得，除非呢啲佛法嘅承擔係咁愛嘅，你萬不能匿藏而來嗰個正法眼藏，所以過去有個人得咗正法眼藏，佢唔前法，我哋盲咗兩隻眼，盲咗兩隻眼嗰時，佢知道過咯，趕快去前，拋到呢個北境嘅城門嗰時咧，就城門門口嚟打出嚟。咁啊，有啲人識家人嚟見佢啦，咁啊，佢哋用隻手嚟摸佢個頭，你可以當做當家，有佢得咗正法眼藏啊，有一個和尚啊嚟啊，嚟見佢啊，咁啊，佢呢個招牌就出賣正法眼藏，佢摸佢，你可以做得法師，佢摸一摸就得咧，佢隻手啊有眼嘅。不咪就下嚟摸得見摸咧，摸只一個人啊！你可以得法，佢馬上正咧正翻啱檔錢就俾佢，方便佢就呢個出賣正翻啱檔嗰個招牌就收檔啦。所以你未得法，你要求法，得咗法咧你要傳法嘛。曬念二十八代，仲過六代都係傳法啦。那係達摩祖師。咁辛苦跑到我哋中國嚟，嚟咩？嚟法嚟求人啊！求一個傳法嘅人，九年面壁，呢個求到啦，求到呢個慧可啊、神光啊，就傳咗個法俾佢。一傳咗法俾佢啦，但我都算就搞落，扮曬面啊，著瀨曬飛，佢拧得一隻鞋翻嚟，但我傳法傳咗一個。但你一個啊，就無量個啊，隻奶就曬飛嘛！我知道不單啲奇正法，亦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前富喎。假如你前法咧，呢個唔係同一個見嚟見性，佢人見證你傳咗俾佢嘅，你就能人啊！亦不同行。佢唔係受呢個波嘢無著無相之下，你傳咗俾佢嘅，又係錯。 再入北同建雄南，再别北众啊，再其余呢个小城北众咧，唔系建成嗰个班，系石舍嗰个班，系虔诚嘅班，系仁天嘅班。哦，再别北众不得前苦，唔可以前。损比前人究竟无益啊！今日咧就你前法咧有得人嘛？啊，呢、这个法咧以呢个人上对，所谓法不太记就人法两句先。佢唔系嗰个机，唔系嗰个一成嘅机，你前一成嘅法，佢不但唔解一成之法。對人個咪花就兩句算啦，就損俾前人究竟無益啊！啊，呢、这個人就損咗啦，佢唔係嗰個記，你嚟對佢先見性啊花。哦，咁樣佢得唔到見性啊花，對呢個人就受損啦，損俾前人究竟無益。啊，不但損人咧，人又損，花又損咧。啊，先不太欺人，花兩句算。恐疑人不解，仿似法龙。讲吧，你前边佢唔解啊，佢就诽谤。你啲法龙，我都唔识解嘅，冇呢个法嘅。嗱，呢个见性嘅法咧，你前个见性嘅法，啊，我以为见性啊，见妄想就见到，见热相就见到，见无明就见到，哦，完全都俾人见性，所以佢认为你呢个见性法门虚妄嘅。嗰陣時咧，就誹謗呢個見性嘅法門。哦，一誹謗見性嘅法門咯。哦，你自己本人百劫天生遍佛種性，你百劫天生咧，你個佛種就遍咗咯。一人謗説法門，一人百劫天生遍佛種性，多人謗説法門，多人百劫天生遍佛種性啊！你幫呢個法門咧，令無量嗰個人啊，百劫千生遍佛眾性啊，所以並加善知聞，欲不不招道間業，你莫放而來正法門咧。啊，放呢個正法門啊，見性法門啊，多無間地獄啊。所以咧，前法咧就的確有小心，若果唔係同見同行，萬不能前。一前咧，人又信呢、这個人得法，法又信佢誹謗呢個法。善知識唔有一無相中，國誰仲取啊？在家出家，但以此受。若不自受離己誤言，亦無有益。錄咗個自動實踐嘅，一定有我哋實行。六祖話：我有一個無相眾，唔係有相，啊無相。法性係無相嘅，波嘢就無相嘅，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與無非法相，唔有無相眾。各人嘅眾趣，在家啊，你家出太間，佛法係平等嘅。但以此受，以呢個無相眾嚟受咧，哦，得大利益。若不自受哦，假如你唔受啊，你離機誤言，我啲言語你記起嚟啊，亦無有益，亦無實益。人見個福你有，見性個福啊冇，啊亦無有益，輕唔重要。